家好，癲狗日報而家已經有獨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各位睇完我哋嘅癲狗日報 YouTube channel 之後咧，記得要按影片下面嘅讚好同埋分享 ，like and share。咁亦都記得咧，一定要按訂閱 subscribe。之後隔離仲有個鐘仔要選擇全部。咁樣我哋一有新節目咧，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 YouTube 嘅通知啦。 四月六号啊，星期一，咁啊，星期一就系本土最前线有我祖利安同埋双爷， 系，我晚安，大家。 咁啊，今晚就吓阿肥棒就咩啊，倦勤， 系啊，倦勤啊，系。 佢倦勤啊，所以就匿埋透下啦。 可能夹紧住我哋已经。 啊！ 夹住我哋啊！阵间夹住我哋啊！阵间 我头先听错你话夹紧骨啊！我以为你话 佢 可能佢夹紧骨啊！屌你！唉，夹骨依家夹骨仲冇咩嘅咧？仲冇得去咧？ 应该冇啊！应该啲咩 啊？夹骨啊！ 夹骨仲有 啊？有冇得去嘅咧？其实。 仲有， 即係政府出咗啲即係嗱禁酒令噶嘛，依家冇乜聲氣啦，係咪？ 即刻啦，住咗啦，跟住 又 跟住又話之前又話，唉唔好禁美容院啊，跟住點知美容院又爆咗幾日俾單，跟住又搞到即刻禁都禁唔切啫。 一個美容院，一個卡拉 OK 啦， 係 因為有事例啦， 一有事例就即刻即係。 即係卡拉 OK， 我真係諗唔到，即係點解啲人仲會想要去？ 嚇，咪咯，有一個密室，即係有。即係同埋嗰個係通風系統，大家 係啊， 即 係 好危險嘅。其 實你係一個密室，通風系統已經唔好講啦。跟住你啲麥咧，你唔會帶個私家麥到去噶啦， 一定冇啦，一定大家 share 用嘅公共麥啦。 大家 share 用即係我又唱下，跟住阿昌又對啦，唉咁， 懟俾你唱啊， 我懟俾阿昌，阿昌啊睇你唔唱啊，懟俾你唱。咁啊，於是就即係呢啲密室當然好高危啦。係 啊。 咁啊，同埋頭先我聽過有啲叫做即係我哋有啲而家啲後生仔去飲酒嘅，有得食水煙嘅地方。 哇！即係 水煙啊，煙有條管嗰啲啦。 哇！都好耐歷史下嗰啲都。 咁啊，即係可能我啜完，哇！喂正喎，喂屌正。跟住喂，衰人，唉，跟住又飛上嚟豬啦，啊，又飛上嚟豬啦，咁於是大家一齊豬咧，咁啊， 又賴嘢啦， 又賴嘢， 大菌又 嚇，即係但係未暫時未出事啦，啲水煙好似未有人，不過呢個都即係聽落都高危㗎啦。即係喺呢啲時候咧，都大家其實悶係一件事，即係全世界都悶㗎啦，我覺得全世界都係有一個家居隔離嘅狀況啦，大家都係。等緊呢個即係疫症嗰爆發個數字下降嘅時候，先敢走翻出嚟啦。所以大家都 或者等啲即係病患者即係感染咗嘅，咪自己喺家居度熬死咗咯。即係呢個事實嚟嘅咧。即係雖然你聽落好似好即係好悲涼，但係呢個係事實嚟。 係因為始終呢件事係絕對我哋叫做測試到嗰個成個醫療系統啊。那個受壓那個程度，你抵唔抵遇到嗰個壓力？ 一定唔得噶啦，肯定全世界 一定係爆撚大，爆曬大鑊噶啦，一定係。咁即係大家更加要自律咯，呢啲時候。 啊，或者喺屋企打機咯。 喺屋企打機啊？係 啊。 你頭先我聽阿 Will 講開打機啊。 唔係真係嗱，講 我哋阿 Will 好撚驚噶，阿 Will 咧佢就即係喺埋位之前咧。阿 Will 就話：喂，祖靈哥，唔撚掂啊，可能賴嘢啊嘛，點賴咩嘢？我好撚驚啊，大佬，嗱賴嘢，佢話：個喉嚨有啲唔妥，我做乜撚嘢你？ 係啦，點解會喉嚨唔妥咧？ 條撲街唔著衫喺屋企打機啊！ 唔係咯，唔係最近，唔係今日先開始又凍翻啦，又真係，所以真係 鬼。即係句説話叫做未食呢個五月粽，係咪寒衣唔入籠噶嘛？ 係啦。 即係未爬龍舟咁，你啲天冷啲衫你唔會收埋嘅，有道理呢個説話係有道理嘅，尤其是喺香港係咪先啲？一香港咁潮濕嘅地方係咪先？一凍起上嚟咧，係真係好容易冷親，所以即係打機嘅時候記住都唔好光脱脱。OK， 如果唔係就有 Will 咁樣。OK， 咁唔係咁後屘我都俾啲消毒嗰啲喉糖俾佢嘅。 嗱，講起打機咧，想即係補充翻少少啦，就炒下少少話題啦。 係。 屌，原來有人講咧，即係已經即係 YouTube 有人講啦，就話屌，原來法國咧已經提咗，即係出發售咗呢個 Fasa 三嘅 remix 版， 屌你咪一咪打，一開發售就加油，已經有爆機畫面出現。 屌你老味！呢真係呢真係好嗱，呢呢呢呢係啲近乎反人類嘅罪行嚟嘅。 梗係啦，大佬，屌你搞緊我啦，即刻哎呀！玩埋我啦，不過我又買咗啦，真係我 即係出一個出一個哇！屌咁樣望個身材屌好爆嘅 AV 女友，跟住係 啊。 就出曬， 又俾人 capture 啦，又整咗個話阿 Jo 啦，即係個呢個《巴神三》女主角啦，就俾人塞咗個波落個口度，有冇睇啊？唔係嗰個波，即係嗰啲玩 SM 嗰啲或者玩啲情， 我嗰啲波機， 波機啊， 嗰啲波機都塞住個口， 跟住包住啊，唔係包，跟住俾人閘住口嗰只嗰只啦。 啊，即係打機咧，就喺呢啲時候咧，係即係原本就太平盛世，如果話正常上有工翻嘅時候，聽到啲人打機咧，就好鄙視嘅。嚇！啊，宅男喺屋企打機啊！ 嗯。 咁但係咧，尤其是我哋即係我最近有睇過一篇文章啦，呢個又炒開少少講啦。咁係講唔同嘅 generation。 嗯。 即係唔同嘅世代嘅人。 嚇！ 咁我哋有戰後嘅嬰兒潮噶嘛？ 係啊係啊。 係咪？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啲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啲人係搏命生噶嘛， 嗯， 因為死咗好多人啦， 啊， 而個環境又開始好啦， 係啊， 咁咪搏命生咯，係咪先？ 嗯， 咁嗰班人喺而家呢啲時候咧，就係點咧？就係我哋叫做嗰班既得利益者啦， 嗯， 當然好多都係， 係啊， 即係有樓收租啊，上翻曬岸嗰啲啦， 啊，以前好威風啊，嗰時， 你叫佢哋喺呢啲時候會唔會做嘢咧？佢哋唔會嘅，佢哋喺度屌屌共啦，又話即係。啊！最衰啦，即係賴呢樣賴嗰樣，搞到佢哋嚇，即係收入又冇咁好啦。 係啦，係啦。 咁嗰個，所以嗰篇文章咧就提到呢個戰後嬰兒潮嘅呢班 boomers 咧，廢嘅喺呢個時候。好啦，另外一班人咧，咁當然喺美國人嗰角度嚟講啦， 嗯， 佢就係話嗰班 millennials 就係我哋叫做千禧後嗰班人， 嗯。 我唔係講緊喺香港嗰班千禧後，喺香港嗰班千禧後，我覺得好出色嘅。 嗯，係啊， 好有勇氣嘅，嚇，甚至乎好 resourceful， 好有辦法嘅。但係如果講喺歐美嗰扎嘅千禧後嘅一代咧，哇，仆街啦！即係佢哋慣咗係受到所有嘅矚目啊，佢哋慣咗係人哋嗌佢哋去參加某啲活動，只要你肯出席的話咧，你就會有獎杯。 咁犀利， 你就會有勳章。 嚇， 佢係翳你去嘅。OK， 唔鬧得嘅嗰代人，同埋係好，我哋叫好 snowflake， 即係好好唔受得壓，好唔受得批評。嗰班人喺呢個疫情之下咧，你唔俾佢出街喎，你唔俾佢去玩喎，你唔俾佢同啲朋友去 hang out 喎。嚇，哇，好痛苦佢哋，又係唔穩定。咁喺歐美而家講緊係發揮緊最大力量，嗰班人嗰世代嘅人係邊代人咧？就係講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千禧前嗰班，呢班人係講緊係成，即係而家係支撐緊西方社會嘅一個中流砥柱嘅。 嗯， 即係我自己都係一個呢一代嘅呢個年代嘅人啦嚇。上爺都近啦，上爺都其實都掹車邊都係嘅，唔係你成都係嘅，你成都係。我係叫呢個 Generation X 啊嘛，X 世代啊嘛。我哋慣咗咧，即係老豆老母去揾食啊，或者係好辛苦嘅時候咧，又成日話我哋唔捱得啊，成啊嗰啲咁樣。咁講咧，唔捱得咪唔捱得咯。我哋可以 hea 噶嘛，我哋。 係啊， 即係如果要 hea 的話，我哋係可以 hea。我哋可以匿喺屋企咧，好耐時間。咁有機打啊，都係喺講打機，咪有機打咪得咯，係咪？唔出嚟咪唔出嚟咯。買嘢食啊！行轉啫嘛，係咪買完翻嚟咁咪有幾 hea 冇所謂嘅。 係啊， 咁反而我哋運作得到。咁啊，啲人話：咁你唔出去咁點啊？唔出去，而家有 internet， 好多嘢都做得到㗎。係 啊， 可以開會，可以成㗎，一樣得㗎。 可以嗌外賣都得㗎。 係，嗌咩外賣啊？問題。Foodpanda 啊，唔係 Foodpanda 嗰啲啊 ，Foodpanda 或者美團啦， 得 嗰啲 啊， 嗰啲啊。 啊，你即係我望咗上嚟，佢講話揾買外叫外賣，我諗起其他嘢。anyway 啦，即係講遠咗啦嚇。咁今晚我哋咧係一樣都有封煙嘅。 嗰個電話咧就係24404088，24404088，歡迎大家咧就打電話上嚟咧就同我哋嚇、啊、一齊啊吹水啦嚇。咁、啊、今晚個主題咧，今晚個主題有幾樣嘢嘅。正題咧就係、是、有呢、這個第一就係呢個美國聯邦調查局啦，即、就、係、是、FBI 啦，咁啊即係出咗個報告就關於呢、這個即係。華籍啦，或者中國人啦，嚇嗰啲研究員咧，就喺美國境內咧，就有啲好鬼鼠嘅，我哋叫做運送啲病毒樣本嘅一啲嘅活動嚇。 咦，乜唔係話已經撤橋嘅咩？話又話佢哋即係感受到祖國嘅即係嗰種安全啊嘛，即係嗰種體制內嘅。 你叫佢哋肯掉低張綠卡先講啦，係咪先？咁啊，即係。第一個主題就係呢樣嘢啦。咁第二個主題咧就係呢個中共嘅黑客咧，就喺呢個疫情期間咧，爆發期間咧，大爆發期間咧，就即係趁機咧就大舉地去入侵呢個多國嘅醫療、軍事同埋燃油嘅網站嘅網絡嚇，唔係網站係網絡啊 ，sorry。咁啊，如果仲有啲時間的話，你要講埋即係軍事上邊咧，就係中共喺南海最近嗰啲活動啦嚇。即係有啲唔尋常啦，咁都係呢三個嘅主題嚟嘅。咁明頂就即係再有時間剩嘅時候咧，即係 which 係今日都應該有好多時間噶啦。咁啊，都會聽大家電話啦嚇。咁第一樣嘢好啦，第一個 topic 我哋其實喺講之前咧，我都有其他嘢要順便要講埋嘅，就係、是、關於呢、這個頭先原本應該 cover 講埋嘅，就係、是、疫症期間咧就即係好多呢、這個，我哋叫好滋擾性嘅執法。 啊，係啊！ 啊，睇我同阿尚爺食嘢嗰陣時，都雖然冇遇到嚇，未遇到， 幸運都托難未遇到。 嚇、啊！咁但係咧，我哋聽翻咧好多啲黃店嘅老闆啦嚇，咁啊講翻出嚟咧，就有咗好多滋擾，好多呢啲黑警嘅借住呢、這個即係疫症嘅一啲嘅權益嘅措施嚇，權益法律係。是有效的期間咧，就係、是、滋擾一啲嘅食店嘅老闆啦，即係票控啦，淨係 同埋食客， 係啊，同埋食客啦。咁啊點樣咧？就係、是、即係佢哋會有啲便衣啦，而家成日出便衣啦。咁啲便衣就會係佢會喺個門口度，佢知道你間係喺間黃店嚟嘅時候咧，佢就會睇下啊個老闆係咪喺度忙緊咧？個老闆喺度忙緊嘅時候，佢就做嘢啦。 嗯。 即可能忙緊落緊單啊，招呼緊客嘅時候，未有人可以做到或者係冇人恆常地企喺個門口嗰度、去篤你個額頭量度體温， 或者睇住你食緊嘢，唔係已經冇食嘢，仲唔戴翻住口罩咧，咁佢就捉你啦。 咁佢就走出嚟咧，就即刻咧，唔係佢唔係即刻嘅，佢鼠喺個額頭嗰度咧，佢便衣嚟噶嘛，就望嘅鐘啦，喺度數時間啦， 或者嗌咗杯嘢飲喺度坐喺度。 嚇咁啊數，咦未有人同我量體温喎，即刻就攞張告票出嚟俾個老闆噶啦。咁、當然啦，呢件事就會發生喺黃店身上邊咧，就唔會發生喺個藍店身上邊啦。 係啊，當然啦。 咁啊，頭先阿尚爺講嗰啲又係啦，即、就、係、是、捉啲人有冇戴口罩啊，攞把尺去度下你夠唔夠1.5米啊，嗰啲咩咁嘅鳩屎嘢啦嚇。係 啊。 多一句啦嚇，即係山水有相逢，你唔好落喺我哋手上邊啦。他日你落喺我哋手上邊嘅時候咧，你可以諗下點樣咯，你可以，我唔講啊呢啲。咁好啦，呢樣嘢講咗之後咧，我哋講翻啲正題嘢啦嚇。咁啊，就係頭先 FBI 嗰個 report 啦。就咁樣嘅，即系 FBI 咧，佢就近日就有個報告出咗嚟，就提到有幾唔係一單嚇，唔係單一單嘢喺度大做文章，唔係啊，而係話有 N 咁多單嘅呢啲咁樣嘅。中國籍嘅呢個研究人員咧，就捉到佢哋咧，就拎住一啲好危險、高危嘅病毒樣本咧，就喺講緊個時間就喺2018年至2019年期間咧，就即係周圍走啦嚇，咁佢哋俾你周到啦。咁啊點解回事咧？就係嗰啲美國嘅海關啦，嗰啲customs 同埋呢個 border patrol。嘅佢哋有啲 agents 即係有啲工作人員啦嚇、就即係喺唔同嘅口岸、唔同嘅關口咧，就截到譬如一單嘢就係呢個底特律啦 ，Detroit 啦個 Detroit Metropolitan Wayne County Airport 即係 DTW 喺個機場嗰度啦，呢、這個就 2019年的9月的9月的時候，就大概在真正疫症爆發之前幾個月而已，只不過是咁啊，捉到咩咧？捉到咧就有啲支那人咧，就身上邊就拎住咗呢個大腸桿菌， 哇 嘅樣本，大腸桿菌嗱，大腸桿菌呢單嘢，如果你識你啲朋友住喺美國咧，你知道是蛋殼噶，之前係爆過一單好嚴重嘅大腸桿菌嘅大規模感染嘅，佢就感染啲咩？佢唔係感染人喎，佢係感染啲農作物喎。 哇！ 即係我有譬如我有痛風咁，我就會成日都會買啲嗰啲叫羅馬生菜啦。 啊！ 羅馬生菜其實榨汁咧對個痛風很好嘅。 哇！ 咁我哋去街市揾佢，屌一係好貴，一係就冇。咁啊，原來就啊冇貨翻，點解啊？因為美國嗰邊嗰啲羅馬生菜咧，就染到一個好多都有呢個大腸桿菌。 哇！屌啦！ 即嗱，你唔知道你就以為哦呢啲啊，即係啊，可能美國人有啲農夫乸渣啦，點啦咁。後屘出咗呢個 report， 你就知道，哇！屌唔係喎，有條友拎住啲大腸桿菌周圍走喎、啊。你好彩就驗到，即係 check 到有啫 ，check 佢可能摷佢袋啊嗰啲揾到嚇。咁啊呢一單嘢啦嚇，就即係喺呢個2018年嘅11月嘅時候咧，就又係揾到有個中國人啦嚇，又係喺啲行李嗰度啦，喺啲行李嗰度，咁有啲細細啱嗰啲玻璃啱咧，就揾到佢上面寫住個 label 寫住 antibodies 抗體喎、啊，上面寫住，咁啊你寫住抗體，我點知你係咪咁鬼鼠？點解一啱嘅上面寫住抗體嘅咧？係咁啊，你估下佢拎住啲咩嘢咧？佢當其時啲人後屘抄到啦。屌你老母！原來就係個中東呼吸道症狀嗰只 MERS 啊， 黐線！ 我諗大鑊嘅呢樣，加埋沙士啊！ 嚇！哇！但好似唔俾帶任何100毫升以上嘅液體或者 液體去嗨喺上邊或者咩都好啦，啲一堆菌喺度嗰啲咁樣，我唔知啦。咁啊細細啱，佢話俾人聽係抗體，可能好似你戴眼鏡咧，周圍走咗乜撚嘢啫？是 啊、 那原來就是拎住兩樣最致命的病毒，一個 SARS、 啊、 一個是 MERS， 就是個中東呼吸道症狀嗰、那個那個病毒，又是被 FBI 抓到。屌咁啊！另外一單嘢啦，2018年的五月了，又是在 DTW， 即是又係喺底特律嗰邊，唔知點解咁撚中意去底特律嘅喎、啊。可能個政府冇錢啦、啊，以為人哋唔會做嘢啦。咁又係揾到一啱嘢喎，又係揾到啲咁樣一啱啱嘢，揾到咩啊？今次 H1N1 豬流感，屌你老尾！呢班中國人做乜撚嘢咧？拎住啲嘢嚇喺美國周圍走 嚇，咁嗰啲一定唔係簡單單普通通嘅中國人啦，定又 唔係嗰啲研究員嚟嘅， 係咯 ，turn out to be 嗰啲係啲華籍嘅研究室入邊做嗰啲人啊 ，OK。咁當然沒收咗啦嚇，然之後咧嗰條友咧原來咧就即係佢報稱就係話喺呢個嘅德克薩斯州嘅 Dallas 啦嚇，喺 Dallas 嗰度咧就有啲研究嘅機構咧就喺嗰度做嘢嚇，咁 turn out to be 係嘅，即係查得到真係喺嗰度做嘢嘅。不過佢揾到呢啲嘢就身上邊係冇任何文件係話俾佢聽佢係可以去攞嗰啲文件周圍走，即係攞嗰啲病毒樣本啊，去周圍走。咁即係話佢利用緊佢喺嗰度做嘢個身份，而係亦都可能喺嗰度偷啲嘢， 係啦， 袋落袋咁嗰啲咁啦嚇，跟住帶咗喺美國周圍走啦。好啦 ，and then 呢個 report 咧就係喺呢個報告咧就係喺2019年11月13日嘅時候咧 ，FBI 咧就係喺呢個即係幾喺冠狀病毒或者中共武漢肺炎。爆發之前嗰幾個月咧，就係、是、FBI 佢就compile 咗，即係整理好一個咁樣嘅 report， 呢個咁樣嘅報告。咁 FBI 原來佢有個屬下嘅分即嘅機構啦嚇，佢、啊、就係叫做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Intelligence Unit， 即係呢個化學同埋生物嘅範疇嘅情報啊。 嗯。 嚇、啊。就 就是、個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Directorate， 即係呢個化學同埋生物嘅大規模殺傷武器嘅情報組。佢有一個咁樣嘅組嘅，特登係做呢樣嘢。 即 FBI 係 FBI 有其中一個咁樣嘅組係做呢樣嘢。咁啊，即係咁啊，有個我哋出第一張圖嚇，唔該你嚇。咁第一張圖咧，呢個咧就係有一個嘅退暫而家係退咗休嘅退咗役嘅呢個空軍嘅美國空軍嘅準將啦。咁佢個名咧就叫做 Robert Spadling 嘅，就叫做羅伯特斯伯丁啦嚇。我哋暫且叫佢做。咁咧佢咧就係喺呢個嘅美國嘅國家安全委員會咧，就曾經做過呢、這個中國政策嘅一個嘅專家啦。就幫阿即係直接就俾意見俾阿 Donald Trump 嘅，俾阿特朗普總統嘅。喺嗰陣時咧，佢已經提，已經係警告過華府咧，就係話中共咧係扭盡六壬咧，係曾經係試過去即係頭先講嗰啲嘢啦，就喺、是、美國嗰度運嚟運去啊，將呢啲嘢有一啲咧，有一啲嘅動作咧，就係、是。deliberate 嘅，即係特登嘅，特登去做。點解佢咁做呢？就去測試一下美國國內嗰個去鑑別你啲人拎唔拎到，有冇拎住呢啲嘢？同埋去攔截呢啲咁樣嘅個案嘅能力，原來係咁。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賊佬試沙煲，就係踩線，佢係有拎住啲嘢嘅。嗱，已經講得斯文咗噶啦。哦，佢踩線啫咁啊， 咁樣樣。 咁咩時候會踩線？踩線你知就係 踩線， 即係我試下你，你幾時有反應啊嘛？ 嗯， 我試下你，我拎出嚟嘅時候，你幾耐又會有差佬嚟啊？或者係點樣啊嘛？ 哦， 係咪？咁啊，呢個即係佢哋已經係定佢入。美國華府內部已經係將呢樣嘢係定性成為一個嘅，即係可能係一個生化恐襲嚟嘅。咁啊，而家 turn out to be 嚇，我唔講係唔係先啦，先唔講係唔係有冇中國人刻意地、故意地喺美國入邊播毒啊？雖然我自己個人係相信有呢樣嘢，咁但係個事實上邊就係美國而家死咗好多人。基本上邊係排行榜嘅榜首嚟嘅，應該係我冇記錯，係咪？即係睇我《癲狗日報》咧，《癲狗日報》我哋每一日都有一個嘅嗰、那個 death toll 啊，嗰個每一日嗰個死亡數字嘅更新 啊，係啊， 係有嘅。大家睇我冇記錯，排第一個真係美國嚟。好啦，咁如果真係死咁多人嘅時候，你又曾經周到過有咁多呢啲咁樣嘅中國籍嘅？華籍的研究員，所謂的 OK， 就做埋啲咁嘅嘢。咁你話會唔會冇關聯啊？大家諗下啦，呢樣嘢。即係而個報告亦都有提過，即係以中共嗰種做嘢，所謂唔佢講客氣啲就係唔小心啦，會成日漏嘢喎。 哇！咁要點樣可能叫漏嘢咧？真係～ 即係叫做佢以前嗰啲咩流感啊，成啊嗰啲都佢都控制得唔好噶啦。 唔係流感其實邊度都有嘅，香港都有死人，都有死人。 防疫嗰、那個嗰、那個做法係中共係真係好咩嘅，有等於冇嘅，差唔多係。咁所以就即係亦都以前有幾集我哋係講過呢、這個哈佛啦，我唔記得你記唔記得啦。哈佛大學咧係試過有啲 case 就係呢一啲咁樣嘅一啲博士啊，即係啲好高教授啊、博士啊呢啲， 即 係 參與咗啲千人計劃入邊。 係啦，咁佢就即係直情係有份參與呢啲咁樣嘅即係特登留啲嘢 嚇， 俾中共私通嘅做法啦 咁當然啲嘢收咗錢㗎啦，呢就 咁亦都法學院嗰邊咧係出聲屌嘅， 即係之前已經 cover 過呢個 topic 噶啦。咁即係所以佢哋就好，佢哋已經係懷疑緊，究竟係咪呢個中共嘅生化武器襲擊啦？好啦，我出翻嚟先啦。咁啊，即係呢個係點解我會講呢一單嘢咧？上嘢，即係其實我覺得，尤其是我再睇多幾單其他嘅事故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咧，中共行緊嗰套嘢咧係。趁呢一世界大亂嗰陣時咧，佢哋係趁火打劫嘅，有好多嘢係做緊。即係你爆緊嘅時候，有咩好得過係大爆發疫症嘅時候，你去揾人去攞呢啲咁嘅病毒樣本？舉個例啊，我好憎對家個國防部長，咁去五角大樓啲門柄嗰度抹下咯，揾人， 或者吐下口水咯，嚇，揾啲大媽， 佢哋做得出噶嘛？呢啲嘢絕對。係咪？即係呢度係第一單嘢啦。第二單咧就係咩？就係啲中共嗰啲黑客啦嚇，啲黑客就趁喺而家呢個時候咧，就入侵，即係大舉入侵。我唔係講緊普通嗰啲，即係幾個月一次嗰啲輕型嘢啦，唔係啦。我講緊係大規模入侵啊。OK， 咁有一個即係已經係知名嘅呢啲黑客組織咧。係，尤其是係有呢個中共背後去支撐嘅組織咧，就即係對啲喺呢個疫症嘅期間就趁亂咧，就向全球好多其他唔同嘅國家啦，一啲好關鍵嘅嘅機構啦，或者係公司啦，就發動咗好大規模嘅呢個嘅網絡嘅攻擊啊！嚇，我哋出第二張圖啊！咁就嗱呢個咧，呢個係一間公司嘅 logo 啦，嗰間公司叫做 FireEye 啦，佢哋係做呢個網上安全嘅，即係網絡安全嘅一間公司，即係佢哋好密切地去監視究竟有冇啲唔尋常嘅網絡活動。咁呢間公司咧睇到啲咩嘢？佢哋就睇到咧喺上星期三嘅朝頭早啦，上星期三朝頭早咧就佢哋有個 report 出嚟，就係話發現咗一個。即係史無前例咁嚴重嘅一個嘅由中共黑客去發動嘅一個攻擊啊！嚇，即係同佢有關聯嘅，佢唔淨止係中共自己 back up 嗰啲，佢仲要係即係同佢哋有合作夥伴關係嗰啲聯手一齊做。咁嗰、那個 即係咪啲殭屍電腦嗰啲嘅類似嗰啲？ 唔係殭屍電腦啊，直情係有組織名嘅嚇。咁個組織名就叫 APT 41，即係如果咧IT 人咧，或者係即係我唔係 IT 人啦，我扮係啦呢下。咁IT 人可能會知道 APT 41嚇，咁就係呢個同中共有關嘅呢個嘅黑客組織啊。我出翻嚟先啦，我哋。咁呢個組織亦都有做過好多嘅即係唔淨止係國營嘅嘢啦，亦都商業間諜活動嘅。或者係 hack 人哋嗰啲銀行户口啊，嗰啲佢哋都有做嘅嚇，即係你有錢你可以請佢哋做嘢噶啦，基本上邊就係、是，咁佢哋做啲咩咧？今次咧就係去 target 咗咧一個我哋嘅系統上邊嘅容易瀨嘢嘅位啦，容易瀨嘢嘅位置，就會容許到呢啲咁樣嘅黑客咧就可以攻擊到，可以利用到或者入侵到一啲我哋叫 virtual desktop 嘅，即係你個桌面嚇，佢可以喐到你嘅桌面嘅嘢啦，雲端嘅嘢又喐到啦，一啲我哋叫做networking， 即係可能連埋幾部機嘅一啲嘅 program 咧，咁俾佢哋入侵到入去，同埋去攤資料喎，咁佢哋就 target 邊啲嘅機構咧？我係講緊一啲軍事機構，即係可能真係國防部，啲軍事研究設施啦，油田同埋一啲嘅我哋嘅天然氣嘅設施啦，咁啊，即係呢個報告就冇開到名，係話邊啲俾人搞咗，因為要 protect 翻佢哋，要保護翻佢哋。因為如果被人知道佢被人搞過的話， 咁可能俾人撳住嚟搶噶嘛，有機會係， 或者偷佢知道。 啊，咁啊，咁同埋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就係、是，佢哋呢個報告就睇到咧，喺呢個農曆新年期間咧，呢啲咁嘅活動咧係暫停咗一陣。即系翻去過年啊！ 我以為我聽到你咁講，以為佢過年應該會做嘢，原來過年早啲都有食。 過年要屌你，咩要拜年啊嘛？係咪嗱？我哋做我哋第一節時間差唔多，第二節翻嚟嗰陣時再繼續講啊！大家記得打電話嚟啊！得我兩個吹水好攰啊 ！OK， 下一次再見。